首先我们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目的，我们从数据管理的进展开始。数据管理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而不断发展，40多年来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人工管理阶段，这主要是在50年代中期以前，那时的计算机还没有完整的操作系统，因此人们只能把数据记录在卡片上。第二个阶段是文件系统阶段，这是指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，这时的计算机已经有了完整的操作系统，文件系统也已经成熟，因此把数据放在文件里面管理是比较好的方法。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数据库系统阶段，这是60年代后期开始的。由于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，很多需要管理的数据都放到了数据库中。